包子没有把篮球春决打到死，那边叶修招呼了一声后，连忙又跟着队伍继续他们的战术意图去了。叶修的战术意图清晰而明确，他其实没想着完全掌控局面，他只是在制造混乱，让所有的工会混乱，而一展天下却是在这当中唯一保持镇定清醒的，有目的地执行着计划，趁着乱劲儿把 BOSS 拿下。各大工会这连应对叶修几人的乱冲乱杀都焦头烂额了，哪里还有精力应对一展天下那里更多人的行动。蓝桥春雪又一次从地上爬起，转动视角看着这纷扰的战局，打开团队的名单，他还能看到他们蓝西阁的人，但就这样瞅去，却是连半个自己人也看不到。蓝河不知道该如何收拾这样的局面，他只能自己硬着头皮继续冲，打酱油装死，这些做法都不是他的性格。 BOSS 杀的怎么样了？ 叶修这时给斩龙蓝去着消息，他始终是很清醒的，他们搅和出来的混乱能出现一时，却不可能一直保持。一展天下在这个阶段里在杀 BOSS 确立好优势，这非常重要。 放心吧， 斩楼兰如此回答着，他的水平比起网游玩家真的还要高出许多，像 BOSS 或是唐柔真遇上斩楼兰恐怕都讨不到太多好，就是因为在网游里已经所向无敌了，斩楼兰他们几位才觉得自己水平很高，冲进职业圈都可以挑战总冠军了，否则在网游里和人都是打得半死不活，还觉得自己是总冠军实力，只能说明这几位脑子都撞树撞坏了。叶修这边制造混乱，他分出部分人手给予支应后，和归去莱西他们几个主攻 BOSS， 相比普通玩家也是极其抢眼。 抓紧时间， 叶修看着眼下各大工会后续的玩家不断到阵，随着人数增长，他们这种杀法所制造的混乱影响自然是越来越小。 明白。 看着斩楼兰的回复，又是一道剑光抹了过来，叶修操纵君魔笑闪开，有些无奈地回头，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赖皮了呀？ 赖皮？蓝河简直就要狂躁了，这是什么评价呀？现在大家在抢 BOSS， 你这家伙把局面搅得一团乱，我来攻击你是完全清醒而且正确的思路，怎么就叫赖皮了？ 哎，非要死也没办法呀。 叶修叹息。 老大，我来。 BOSS 叫了一声，一砖就丢过去了，但这次蓝河有准备啊，哪能这么轻易被包子得手，一个侧身让过，回剑正要挑来，结果又一砖向他脸上了。包子当然不可能这么快就扔出第二砖，技能得有冷却，不是？这一砖是叶修的君莫笑扔的，这转之前的流氓技能他这个散人也会。蓝河被这一砖砸得有点晕，角色没法动了，但声音还是全听得到，就听到叶修在那里教训包子， 包子，这是在团队战，不是在单挑，我们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出击，力求以最快最稳的方式击杀目标，哪怕对手再弱小也绝对不能再放松。 蓝河真想死啊，和大神比自己是很弱，但好歹自己也是蓝西阁五大高手，放眼神之领域，无论装备还是技术，那都是顶尖的，随随便便就说弱小什么的，真是有些不能接受啊。结果就听包子态度很端正地回答道， 老大说的有道理，小唐，我们一起上。 专袭三秒的眩晕效果刚好过去，蓝河连忙就想动作，对方却是听从大神教诲后一拥而上了。蓝河水平再高，这下真是没法招架了，迅速被人击倒击杀， 临死前听到叶修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 他装备挺好的，爆出来的注意捡一下。 跟着他就彻底倒了下来。拜叶修最后一句话的提醒，蓝河从飘起的幽灵世家往下一看，自己真的有装备掉到一旁了，连忙复活，点开装备和包裹栏一看，这一爆还不是一件，直接出了两件，护肩和项链被爆出去了。没有任何一个玩家会对被爆了装备无动于衷，哪怕是蓝河这种顶尖工会的顶尖高玩，而且正因为他们身份高水平高，通常装备好也死得少，爆出装备的事儿也少，所以他们爆出装备的时候，那心中的郁闷更要加上好几个等级。但遇着的是这样的大神，被虐成这样还能说什么呢？蓝河郁闷的只能连连感慨自己怎么这么不走运。随后消息了一下可能还在前方支撑的玩家，无奈下了指示， 撤吧。 自己都壮烈了，蓝河觉得已算是拼尽了全力，以他的水平其实多少也察觉到了叶修所作所为的意图，他试着阻挠了，但这不螳螂挡车了吗？接着继续下去真的也没啥意思了。兰西阁收兵了，蓝河给会长春一老去了个消息， 没事，五十五级而已。 难得呀，春一老能在消息上敲这么多字来以示安慰，对于蓝河突然不干普通区了，也不愿意 PVP 了，春一老可是相当遗憾的。这年头高水平的人难找，高水平又很靠得住的人就更难找了。蓝河无疑是这样的人，要不也不会挑起新区开荒这样的重任了。结果这一开荒竟然让工会损失了一位大将，蓝河现在的状态春一老是无奈不爽都有，只希望这家伙能再振作起来。这时候领队抢 boss 不顺利，春一老又哪里会苛责，当然是安慰为主了。 哎，巨魔校那家伙突然跑来搅局了， 蓝河说着，要不是这位捣乱，今天这趟本是他们蓝西阁占优的。春一老一惊，君莫笑突然插手豹子战，显然他们这些上层还没收到风，这位真是蛰伏的有些久，大家都快要遗忘了。当然真忘是不可能的，但这大神没有动作，大家自然很配合的假装遗忘。曾经他们是有着主动出击压制大神的，但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，大家还是烧香祈祷大神不要来找他们麻烦才是经济实惠的做法。集工会之力去打压一个对手，付出的成本太大，而且目前来说收效非常苦逼，这种亏本买卖没人愿意做，除非大神主动招惹过来，那说不得也得抵抗了。只是这段时间大神一直很安静，于是也就相安无事了。而现在这人突然又跳出来了，这一瞬间春一老只觉得乌云盖顶，血雨腥风，这次出手恐怕不会再那么容易收手了吧。大神早晚要出手，这一点各大工会其实早就预料到了，人要发展战队，那和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的利益就绝对要冲突，早晚要碰撞，要不大家怎么一等君莫笑进了神之领域就想要打压呢？只可惜打压没压下去，慢慢就把这事儿给不了了之了。现在人又卷土重来了，同志们呐，真正的 boss 刷新了。春一老这心理活动还没结束呢， QQ 那边有消息跳了出来。春一老一看，是一个因为君莫笑蛰伏已经沉寂了许久的讨论组，是他们各大工会的头脑为了君莫笑而聚在一起团团转的讨论组。春一老翻开一看， 说话的是霸气雄图的蒋由，只说了四个字： 听说了吗？ 春一老可以感受到这四个字是多么的沉重，而且他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是的，因为很快中草堂的天南星就回复了： 他妈的又来了，早就知道消停不了多久。哎，这次好像更狠啊，第十区现在冲进神之领域的一共有四个人，全是他们的人，而且都是还没满级就冲进来的。新区的高手怎么就全被他找到了呢？ 很显然，各大工会对于君莫笑他们这边的关注就没停过，只不过嘴上不说罢了。 今天那边倒是没见那个鬼剑， 有人说 早晚还是会遇到的。现在怎么弄啊？ 前边这趟什么情况？ 还能什么情况？都洗洗睡吧。这家伙这次貌似和一展天下联手了，他们一直不就是一伙的吗？这不是更难搞了？ 各大工会那个纠结呀，大神难对付，但一展天下可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各大工会论实力确实要强过一展天下不少，但一展天下显然也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屡屡在其他地方开辟战场，俨然是以俱乐部的身份和条件在和他们角逐。一展天下在几次狠抓时机的炒作运作下，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很微妙的位置。虽然各大工会现在真想联手把这家伙给灭了，但是他们却又不敢，他们怕舆论的声讨，怕被玩家指责联手打压新对手。明面无法直接打压，大家也只好暗中挤兑。一展天下抢 BOSS 如此不顺利，其实本就不只是实力的原因，他们现在是在所有工会的对立面，这样的竞争中当然难免被其他工会一起穿小鞋。各种工会在这样混乱的竞争中，有时会有临时的搭手配合，却是从来都不会带上他们的。他们能挤兑到的程度也就如此了，太过明显直接，以一展所表现出的手法，那肯定是夸大个几倍，立即鼓吹出去，再给自己博同情招粉丝了。一展的作为真是让各家又是嫉妒又是鄙视，不过最后俱乐部方面给予的指示都是坚决不能再给一展这样的机会。在这样的指导精神下，对付一展也不好搞出大动作。现在两个难缠的对手又是联合出击，各大工会纠结的头都快秃了。